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接下来的节目是《太极七子灵芝特约》，忌安放暑假。 哇！又来到这个最有灵魂的音乐节目啦！哎，咁多位喜欢青春热血、支持地下音乐的朋友坐定啦，因为忌安放暑假来啦！哎。忌安乐队最喜欢玩乜嘢啊？等我话你知啊，最喜欢玩音乐啊！你哋仲记唔记得忌安乐队嘅成员先？咩话？唔记得？等我话俾你哋呢班主流音乐嘅支持者听下啦，请用你哋嗰双耳朵听清楚啊！忌安乐队嘅成员包括鼓手细荣。吉他手阿峰，仲有贝斯手即是我细佬简约，当然笑得忌安乐队的主音阿克，我哋就是忌安乐队。记得未啊 ？OK， 开始第一个环节，读信。今日嘅来信会唔会同样嚟自香港 band 坛？人称你有冇听周依听嘅周依听咧？佢手吉他好劲啊！哇，正啊！仲有啊，佢嗰把好似即食面嘅头发，竟已成为咗佢个人嘅标记。就连外国嘅音乐人啊 ，Kenny G 都要抄佢啊，多谢晒。OK， 咦？呢封信唔系周杰寄嚟噶？呢位朋友叫做 Alice 啊，听佢讲咩先？吓、啊，忌安乐队你哋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喺旺角可以搭几多号巴士去尖沙咀啊？不知所谓。你咁难得有机会同我哋忌安乐队讲下音乐，你居然问呢啲咁嘅无聊嘢？既然你咁得闲写信嚟问有咩车可以去尖沙咀，咁咪越直嘅行过去啦。嗱，你由旺角一直向南行，途中咧你会见到咧由徐锦江饰演嘅花和尚，你问佢 沙和尚，呢度系咪尖沙咀啊？跟住佢就话有我花和尚，唔会介绍错嘅。咁嗰度咧就系尖沙咀啦。OK， 好啦，舒服晒。跟住落嚟另一个环节，几安间靓哥。今日我哋劲安乐队拣嚟嘅靓哥有我哋吉他手阿波嘅 solo 歌，阿波吉他，哇正啊，快啲听下啦！听完这首歌，我区又更加有信心，地下音乐力量又再次强大起来，所以我决定向主流乐坛作出挑战。 Cream， 我们地下音乐人一定会有出头天的。哎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《劲波罗谷》。 相信大家都唔想多介绍啦，大家见到我系 Migo， 同埋我 Seventeen 就知道已经嚟到每个礼拜一次嘅《劲波罗谷》时间。大家好，我哋喺呢度咧最中意讲嘅咧就系事不宜迟啊，因为我哋喺呢度咧真系冇嘢可以迟得噶，因为咧你知道我哋乜都讲到死噶啦，哇讲唔切啦，讲唔切啦 ，Migo 啊讲唔切乜嘢，能讲唔切啦 ，Migo， 因为我哋而家要出广告啦，转头翻嚟再见，拜拜。 不透气实色隐形眼镜已经有得卖啦，几实？颜色密度高，包括你戴咗睇唔到嘢，快啲买翻到嚟试下啦。 好啦，翻返嚟劲波罗谷呢一度啦，好多谢各位现场观众同埋家庭嘅观众啊！即刻介绍一下今日嘅嘉宾先啦 ，Alan 好唔好啊？好啊，伊文啊，今日咧嚟到 live 大不同嘅嘉宾系边个？阮文安，夸张啲咁多， 夸张啲咁多。 正啊正啊，唱完啦唱完啦，系啊，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。我哋短短两秒嘅劲波罗曲里面咧，见到啊阮文安嘅劲歌热舞咧，已经令到我哋感受到咧阮文安嘅魅力啊。系啊，伊文啊，同阮文安倾下偈先。阮文安一定要同我哋啲 fans 交代一下咧，呢排系究竟忙紧啲乜嘢咯？点 啊？哦，呢排咧， 喂，我见到嗰边咧已经有一班人咧准备好噶咯。冇错 ，Alan 啊，系啊，系嚟自台湾嘅三人女子组合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。今日嚟自五湖四海嘅嘉宾，一齐嗌佢哋个名好唔好？三个英文字 ，HER， 好正，唱完啦，唱完啦 ，HER，Hello， 唔够时间啦。我知道咧，有好多香港嘅歌迷咧都好开心啊，佢哋可以嚟到香港，真系要慢慢咧同佢哋倾下偈先噶。不如同 Ella 倾下偈先啦 ，Ella，Ella， 有乜嘢嘢要同香港嘅歌迷讲下咁样咧？ 来到 香港，讲翻嚟咧，有一位好耐都冇上到嚟劲波罗曲嘅朋友出现，我谂呢位朋友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好啦，唔好行开，转头再见。 不透气实色隐形眼镜，令到你瞳孔放大三倍，二大二除，只要拍一拍后脑，就会跌出嚟噶。 嚟劲波罗曲呢一度啦，大家都好心急啦，系嘛？等紧呢位朋友出现，究竟呢位朋友系边个？你哋知噶啦，一齐嗌佢名好嘛 ？Alan， 好啊，叶文，事不宜迟啦，洪朝峰，今日系大全波金榜嘅第一个品，洪朝峰。 话，沿路迎一风吹，心无言似带醉，无尽的冷笑泪，转身归去。疲倦时将身躯竟躺于山脚下，回头看彩雨堆，眼泪飘然。人骤然心空虚，想寻回忆过去，谁又可再与我铁般痛恨？ 好啦，好啦，唱完啦，唱完啦，唔够时间啦，唔够时间。有啲咩歌可以上到劲波罗榜先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唔够时间数唔到，下个星期你又知有咩上到榜噶啦。不如呢个时候 ，Alan 啊，点啊，义文系啊，我哋不如同阿洪朝峰倾下偈好唔好啊？唔好啊，义文，点解啊？因为唔够时间啦。哦，好啊 ，Alan， 好啦，倾唔到偈，唔好意思，下个星期嘅嘉宾我哋要介绍一下，好唔好 ，Alan？ 好啊，义文，阿 Miko 要边啊？唔知道啊，是但啦。好啦，下个星期五湖四海有嚟自印度嘅咖喱 good， 同埋日本代表日本咖喱仲 good 两位朋友嘅。香港代表就好耐冇见嘅阮文安，咁大家都等咗佢表演好耐喎，下个星期就会出现啦。除阮文安之后，仲有文嘉龙同埋梁富丽啊，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直播啦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潮梦，现在你们收看的就是 I love you boy， I love 电视台啊， I love you boy， I love 电视台， OK。 接住落嚟嘅节目系艾粒电视台 SMS 点唱站。 有节目实会遇埋你， 欢迎大家收睇艾粒电视嘅 SMS 点唱站，我系恩英啊。SMS 点唱站呢个节目好明显啦，就系叫大家 send SMS 嚟点唱啦。好冇心思啊，可呢个节目名，但系星再够明白啦，吓。好啦，即刻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朋友 send SMS 嚟点唱咯。留意住下面呢一条咧，有啲走字嗰条带啦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嗱，首先咧就有萝卜牛腩点唱俾芝士波听嘅。萝卜牛腩话爱佢一三一四，仲有个笑口咧，跟住喺芝士波个署名后面嘅添。佢咧系想点唱《谁人要吃怪兽》嘅，因为萝卜牛腩话就算芝士波个样变成好似怪兽咁样，佢都一样咁爱佢。好，送俾大家由邓儿主唱嘅《谁人要吃怪兽》啦。接下来了，又看看下面这条走字带带了，就有琵琶路第七纪念中学中五 C 班全体同学了，说想点唱给隔离 8D 班的老顽童听了，叫他留意歌词了，因为呢歌词好感动，他们一听到眼泪就直流了，希望老顽童都会一样咁感动啦。这首歌就叫做大笨狗，一起来听听了。 Thank you. 今日 SMS 点唱站时间又够了、如果你都想点唱的话，可以 send 个短信去90181枝花那里，然之后再按星制，然后打自己一下，那就得了。记住 send 你啊，不是骗你的，是真的可以点唱的。希望你的短信都可以在我这个节目那里被读出来了、那我恩英呢，下次先至再喺呢个站嗰度见你咯，拜拜。 I Love 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， 拜拜拜拜拜拜。 压力太多，停一阵，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，食下软雪糕，揿下个 remote。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，今晚个 show 极致劲，要跟为卫国大唱老兵咁酷，企起身呢位阿叔，我请你坐低，气氛相当高涨，声音失控，和家人合演仔细记，和宝宝。 好。